短暂的幸福拥有就足够，只要舍得就会快乐，会快乐。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志颖的《我不后悔》，这是林志颖在2000年演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收录在林志颖的《去走走》专辑当中，而且也是林志颖主演的电视连续剧《绝代双骄》的主题歌。当然林志颖现在也很火哦。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根据一首英文歌，英文歌的原名是叫做 More Than I Can See， 那么翻译成中文呢是神来之笔哦，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来听听中文的首唱版，凤飞飞的演绎。这是来自凤飞飞演绎这一首英文歌的中文版 More Than I Can See 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听起来确实很有时代的特色。那下面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在我是歌手二当中张宇呢曾经翻唱的一首歌，不过张宇的版本呢好像受到的争议比较大哦。这首歌就是来自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这张专辑当中的假行僧。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人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眼泪，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的嘴。

这首歌是来自成名的《幸福》专辑当中的《我要找到你》，这也是在专辑当中呢，甚至比主打歌、比这个标题歌曲《幸福》更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哦。当时这张专辑呢，是成名呢在辉煌的时候加盟索尼唱片推出的一个专辑。不过这个专辑之后呢，成名好像有一点这个一蹶不振，好像没有再重现辉煌的感觉。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老狼的第一张专辑《恋恋风尘》当中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音乐虫子》。 乌云身旁的浮云里飘出一弯朦胧的月亮，清清淡淡的月光静静地飘落在我的身旁，在寂寞的晚上，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飞呀飞呀找不到爱发源的地方，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庞，在没有镜子的世界里会不会忘了自己的模样，在寂寞的地方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飞呀飞呀找不到梦结束的地方，在没有镜子的世界里会不会忘了自己的模样，在寂寞的地方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飞呀飞呀找不到梦结束的地方， 这是来自老狼的音乐虫子。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跟夏天有关系的歌曲，这是来自1984年的七月

是来自齐秦的《太阳雨》，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齐秦的第二张的个人专辑《狼》当中的歌曲。而太阳雨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啊，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自然的现象。而用这首歌呢，齐秦其实是来描述感情当中的阴晴不定。好，继续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一起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孙燕姿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黄维德曾经翻唱过的歌曲《爱情证书》。 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空枕，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考验